我说我去说，我上面铺子，我媳妇说嗨，告诉你别去，很心王二麻子，一点面不懂，你白碰着钉子，他不说给我还给拜个年，拜个年说点好话，我就去了，我拿口袋，哎，拿个口袋我就去了，到面铺子找，哎，我说给你，哎，给他拜年了，晚点，晚点晚点吧，一样，初五也不算晚，好，祝您大发财源，买个兴隆，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交，开始大吉万事亨通。掌柜坐着连站起都没站起来，别废话，来吧，来吧，说话，来高粱米，来包子面。我不是，白变，买多少？我不买。你说我收我几斤白变，过初五六初七八我给他送钱了，不赊账。哎，别的，不是我，你说我几斤呢？我准给他送钱了，打他后脸了，他说你都不信我吗？我能不给他送钱？你送你赊我一袋面，我一袋吃了吧？我说来几斤？你来十斤、八斤也行，不要不赊账。我掌柜的，街坊邻居，咱们这么些年不赊账，大初五的大正月不赊账。我离开着大，这样行不行？我给人念的吉祥歌，我想起那时候要饭的，那到年下这几天的，他不要饭，因为谁家不给饽饽饼饺子不给，都给钱，咱不找要钱，要饭都念喜歌，我给念头喜歌，掌柜心里痛快，还不赊我点面？对，要饭的都念喜歌，那时候念喜歌不许进大门槛，不许进去。站在门槛外边练喜歌，我会呀、哎，我练喜歌，我心说，哎，王麻子一高兴，赊我十斤八斤白面，到家一包子，哎，好，哎，往门口一站，新年新月共新春，花红对子贴满门，向财神来进宝，多大元宝抬进门，一送金，二送银，三送摇钱树，四送聚宝盆。脚盆内插金花，富贵荣华头一家，发财掌柜啊，发财吧大掌柜，一顺百顺啊，你就送财爷爷了。掌柜的怎么样？赊我几斤白面怎么样？不赊账。我掌柜的，别说我说让我过两天我给您钱，我给面这套喜哥你白给我二斤面，值不值？不行，我再给您垫点。哦，一进门来抬头观，空中来了三位仙，曾福仙、曾寿仙、刘海本身的海外仙，神仙不落着凡间地，差派来人送金烟，先送在了宝号内，福个荣华万万年，发财掌柜的，发财吧大掌柜，一顺百顺呐、啊，给您送财神爷来了，走，不赊账。我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你这不可怜穷人吗？不可怜，我您这心这么狠呢、啊？就这么狠，我说要不给我还念，我堵你门口我可不走，我可还念，当念呢、啊、念呢、啊、越念越激情。我掌柜的再念没习惯了、啊、对吧、啊、咱说明了，这个不怨我，我再念是丧歌啊，对、啊，我给你添水，你敢？我心说，反正他不给我面，我给念丧歌，我给添水，我给念丧去，什么倒霉未来什么？好嘞，哦，一进门来丧气多，丧门吊客两个陪桌，掌柜一会儿得瘟病，那掌柜一会儿长耶格，正念神